周边 纳米技术， 周边 你买个头套啥的，对吧？ 对， 就是保暖就对了， 保暖非常保暖。嗯，所以呢，这一晚暖暖睡醒之后呢， 好棒 啊、早上起来 ，OK， 再乘着这个小巴车， 小巴车、 啊，小巴车呢，大概要开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达当地这个乌鲁班巴圣城的这个。火车站 还得坐火车， 还得坐火车呢。 你像他这个视频拍出来，真的太不容易了，一路辗转呢。 这一共连来带回九天的时间，现在可能估计 三天了， 三天了。 路上大概的45%的时间，大概 差不多，差不多， 真是 厉害厉害。 这个你到了火车站之后，我会发现有一个 特点， 四五节长的一个客车，蓝皮的客车， 蓝皮， 这个蓝皮是那种很深的一种蓝色、很漂亮的一种火车，但其实里面并没有很豪华，但是呢、像这样的火车在当地已经算是比较豪华的列车了， 高级的了， 高级列车了、 蓝色 里边有一些小餐桌、然后呢是两个人两个人面对面这么坐着，然后分成两排，中间有通道、然后呢一边坐这个火车，一边里面会给你放一些音乐呀、发一杯咖啡呀、发一些小点心呢、伴随你这火车的行进，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一个半小时 到达这个马丘比丘所在的这个叫做温泉镇， 还没到点呢，只是镇子，温泉镇， 就是、马丘比丘所在的镇， 哎，对， 好繁琐。 这个火车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火车里边通通都是这个游客。 啊，都是去这儿的， 什么各种国家人都有， 都有， 各种各样的游客。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游客们啊，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形容着自己对于这种马丘比丘的这种期待。路上你沿路可以看到雪山 啊，好吧， 雪顶，小溪，树木。还有一些山坡，然后还能够让火车穿越一些小丛林， 哎呦， 非常有 feel， 特别感觉好。 好吧，好吧， 中间开的不慢，火车开的很，火车开的很慢，它没有很快速啊，高铁叉过去了没有？ 对对， 可以让你足够欣赏， 哎， 是的，是的。 但再有一种火车呢，是当地人们运货呀、运牲口啊。和当地人坐的一 商贸用的 普通的黑皮火车， 嗯 啊，就是很慢很慢很慢了，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 多慢呢？你说、 大概到那儿得一天 啊？那算了吧，那还是坐这个吧。 一天呢、 因为他要给这个快车让行。 哦，是是，对，有的，就是那个火车呀，优先级 呀， 优先级， 这个才要花这个当地这个钱啊，这个。块钱就 说到当地货币了， 货币对， 周托憋半天了，头发都憋掉下来了。糖糖啊，我老听你节目，你来了我非常的开心，我就想问，我经常看《法制进行时》啥节目的，《 法制进行时》 老说那个人什么中了一个货币到银行兑不了，就是秘鲁币嘛。他那个 秘鲁这个索尔， 对，到底是多贵啊？跟咱们这个人民币比的话，你 其实也没有太贵 哦， 大概也就乘一个二点多一点， 就是 二点 一秘鲁一索尔等于两多的人民币，是吧？ 哎，对对对， 那亏大了。 那 像 《 法制进行时》的节目呢？就是骗人民币嘛，很漂亮，是不是那个货币？ 就还好 哦，纸质的还是像欧元一样，哦，纸质的， 那跟那个 比较的古 啊，对，火车票真够便宜的， 便宜便宜， 但是那个是当地人民坐的嘛， 他 跟人是跟牲口们在一起，包括运货运菜在同一个车厢， 哦， 大木罐车似的感觉，那五块钱对吧？ 那不行， 那味道是五味杂陈的。 是的， 但是我们坐的这个车呢是游客们专属的一个 蓝皮 游客列车，就较比贵了。 那多少钱呢？ 这个车呢 十倍？ 不止， 十倍都不止， 都打 就是从这个 远远打， 我的天哪！ 你们住的那个。宾馆酒店到那个古镇， 乌鲁班巴古镇这个火车站， 多长距离？大概 一个半小时的火车的行进过程，多长距离不太 算不了。那多少钱呢？大概 我们坐这个火车哈，这个是 大概是 我记得是往返是180 索尔 美元， 美元 180 美元， 当地全部都收美元， 好贵啊！ 我的天哪， 好贵啊！一千多块啊！ 一千多块啊！ 一千多块钱， 很贵的， 特别的贵， 很贵很贵的， 真的让我们觉得，就这车，就这个速度，这么慢， 对， 180美元， 对啊，人家说我们这是观光豪华列车，秘鲁之傲， 多托，你去黑皮那边干嘛？你慢点，慢点。 还是没办法哈， 对，没办法， 赶上非洲之傲啊， 对，哦，那个很奢华的，对， 那个180美元让你看一眼， 对，反正蓝皮到了，反正都是游客嘛，各种赞叹。到镇子离那个地方还多远？对， 到了镇子以后，然后呢会下了火车， 先会经过一个小片区的印加市场， 嗯，小片区 洗礼一下， 可以来买东西，来买小的摆件啊， 哦， 小羊驼啊什么的， 冰箱贴啥的， 对对，没问题， 嗯 嗯，到， 嗯， 经过小市场之后，绕过一座桥，跨过一小溪，可以看到一个中巴车的小站。 到底我们的 Mr. 长， 嗯， 航航在这个中巴小站遇到了什么？ 嗯， 是不是再坐一对到那儿还是 终于到了吗？ 对， 三天了。还没到马丘比丘呢， 就住了两晚，吃了三顿饭，很辛苦的。 对， 其实所有 去是吧？ 所有放眼的自媒体的朋友们，他们都是类似这样的生活，每天飞来飞去，走来走去。哎，镜头一亮，他们还拿出最光鲜的一面给大家。 其实也很累啊， 给他们点赞， 嗯， 对，谢谢他们哈，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停留和休息。下面的我们的见外， 吴彦祖和金城武， 对， 高以翔， 高以翔， 高以翔， 还有更多精彩的秘鲁分享，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我们要买票嘛，买这个车票，它是往返程的车票，因为你不可能说是你坐车上去然后走下来，太远了， 有去无回， 不是它这个盘山路， 哎呀， 对， 那你真走不下来， 那个盘山的坡啊，吓死个我了，真 是， 不比川藏线差了， 哎呦我的天哪，那还是买票， 那个地儿根本错不过车去啊， 哎呦我的天哪， 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这个风雨兼程。到达这个地方，它很神圣，就得考验你的意志力，对不 对？ 对 对， 这 地方竟然这么的险峻， 对 呀，还是应该坐小巴，花90美元买车票， 往返是吗？ 往返程啊， 往返90美元。 去秘鲁，路费你们盘着盘着哈， 对， 很贵， 关键是，对呀，这地方它越好， 真的 越难去。 就说句题外话，真的是去秘鲁，其实的话，这个最大头 路 费，然后第二大头酒店。 住宿、 对， 一 会儿咱们说住的情况。 好， 行，吃也稍微分享分享。 吃也会 先辗转18弯上去， 没错。 嗯， 这坐了小巴车，终于到顶了。那还要开个盘山路啊，开20分钟。 啊，还行。 哎呀，这个人呐、啊，哎呀，开始晕呐、啊，快不行。 怎么还没到啊？ 对， 我坐过盘山路。体会非常非常的难， 他那个路修得很窄，因为他没法错车， 对， 故意， 所以他只能够在弯道地方啊去等， 回车的， 很多时候他车马上来了以后，你要等在那儿，让那个车过去了以后，你再接着走， 好的， 那 OK， 好不容易到了山顶了。到山顶之后会发现，这个马特比丘要收门票嘛，对吧？ 又是一个卡， 哎，这个门票倒不太贵，我记忆不太深了，因为不太贵， 没关系， 不太深了啊。 那 买了门票， 对， 进去了以后，人家说了，这个限制2小时游览时间。 妈呀， 哎，就是它是分这个上午场， 花4天，给俩点儿， 对，因为游客太多了， 哦，太多了， 所以它要限流， 充话5分钟是吗？ 对对对，充电2小时，拍了2分钟视频， 对， 真的 很辛苦的， 对 对对。 所以我那会儿我们就上去了以后，发现哇，这个景色真的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拿起了我这个大疆的这个自拍神器，就 是 一个稳定器，不 是 稳定器 Osmo 啊，拿起来它了以后，架上我的 iPhone 就开始拍，咵拍大全景， 抓紧时间， 赶紧拍，然后拍视频，咵拍完视频以后，赶紧说一段，然后呢，山顶上并不冷。 我看到了，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外套脱了， 冲锋衣 脱 掉， 穿个短袖，完全没问题。 九月份的马丘比丘， 哎，那还真是不错 啊。因为一开始上去之后啊，这个还有点小阴天，我们担心说能不能够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山这山尖啊。 对呀， 那我们还担心呢。哎，上去后天就晴了， 对， 就是 很漂亮， 云开雾散，就特别的幸运。天那是瓦蓝瓦蓝的，水真的 deep land 的哈，那个天。然后的话会发现这整个的天啊，后边有一大朵的黑云。如果你会发现，如果你能看到我们照片的话，你能看到这个整个的黑云啊，中间有一个窟窿，然后往下面投射出了一缕光线，刚好打在这个马丘比丘这个梯田上边，特别的美， 还真的有梯田， 真的 有的有的胖，不是胖，棒棒的，好看的， 特别漂亮，而且从这个马丘比丘这个梯田这边啊，往那个山里面去看的话，需要我们侧头180度。 哦，就必须要求这个角 度，啊，转过来 180度，卡 卡， 侧头180， 又转过来了啊！ 你这是 侧头 18级选手， 对，头下， 你得有一句注意吗？ 啊，侧头90度， 90度， 然后看这个神山会发现，哎， 像个 熟啊， 像个人脸， 哎，对，他们说这个样子就特别像这个当时的印加古国王的这个肖像的侧面， 哦，侧面，哦， 特别像。啊，包括 厉害 了啊，这个鼻子尖、 嘴巴、 嘴唇、下巴，都是这个惟妙惟肖的感觉，就好像他躺在那里去守护着这片土地。 哇，大自然啊！ 对，然后再有的话，如果你到了这个马丘比丘这个洼地这一片啊，往梯田这边看，那是另外一种壮观的景象。所以它会分为两座山，两个名字。我们梯田这边。叫做马丘比丘，梯田对面就像这个印加古王国头像这个神山呢，叫做华莱比丘， 华莱比丘，马丘比丘，多了坛子了吧？ 这两座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所谓神圣。 马丘比丘，华莱比丘， 对，它那个比丘是什么意思？就是山， 就是山， 就是 古老的山。 哦， 对， 懂了。 李宗盛先生再去看看， 对， 对他还得越过山丘呢。 我的擦亮。 身子骨行不？ 对，还说我翻不过去。 反正听上去啊，你要到达马丘比丘这个地方，

多少银子？ 三个答案，屈家扔给我没？ 对，扔给我没？ 三个答案啊？ 嗯。 容我找一下啊。 其实我想一想哈， 你想想， 这个 一个人， 对 啊，或者是一个房间的话，是大概多少钱呢？ 这个城市只有两个这样品牌的酒店， 嗯嗯嗯， 而且那么的古铜牌的钥匙， 嗯嗯嗯， 他说瞠目结舌。 对，我觉得应该是3到5，或者是 5K 一晚是吗？ 对， 8000一晚。 8000一晚 啊， 嗯，就也我觉得8000可以了。 你说的8000一晚啊？ 对对对， 嗯， 好，这边的门市价格就是，哦，高级房， 高级房， 单床或者双床， 哦哦， 都一样。 嗯，哦， 价格呢是757美元， 哦， 一晚， 750 乘以七， 如果是 差不多 豪华房的话，就是850美元， 哦，好贵呀， 啊， 好贵， 哦，真是 小套房就是1000美元， 哇， 哎呦妈呀， 贵， 真的是令人啧舌。 再加10%的服务费和18%的税。 哦，还要交18%的税， 还得乘以30%， 所以你基本上再多加28%的东西， 差不多了。 啊，那行，那差不多了，7000-8000，嗯， 好贵，好贵， 好贵啊！ 你是觉得贵的很值得是吗？ 贵的很离谱， 很离谱，没办法，对，它就是这样一个资质在里边。 对， 因为它当地说实话，可能相对来说物资匮乏一些，酒店它也并不是说有那么多高级酒店。 它这样一个酒店的房间是不是很少啊？没有那么多间选择， 不太多、 嗯， 对， 嗯哼。 当然我要更正一点， 好的， 就当修道院的这个始建年代不是1837年 ，OK， 嗯， 修道院建于1592年， 嗯， 妈呀， 这个酒店成立于1692年， 嗯， 妈呀， 嗯， 这么早， 没关系，我们严谨， 对， 对， 对， 对， 我们非常的严谨， 是 是， 对。就这样一个地方住一晚， 嗯， 反正是应该是当地最高级的接待了，我感觉， 对 对， 是吧？ 对对对， 不管是吃的、住的、服务， 嗯， 感受，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嗯， 不妨去看一看，再选择住， 嗯， 但是在提前预定的哈， 没错，一定要提前预定， 一共就那么几间房， 嗯， 肯定是一锤， 好贵好贵啊， 对， 大老远来都来了是吧哈， 一锤子，你听着，嗯， 一锤子， 一锤子买卖，就这么几间房，每一个单价都特别贵。 你刚才吃的很好， 对， 秘鲁当地的人民啊，南美洲的饮食习惯，作为一个亚洲人， 嗯， 习惯嘛，好好。嗯， 我是还好， 还行， 还好， 还行，嗯。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吃啊， 嗯， 应该分为两方面来去说。 OK， 嗯，一种呢是在它首都地区利马， 嗯， 大城市， 嗯， 那吃没问题， 可以选择很多。 遍地的是中餐 啊， 哦，特别好的中餐馆。 哦天哪，还有 很正宗，很好吃，没问题， 太好 啊！有中国人一条街， 哦， 嗯，特别好吃。 嗯，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旅游景点这些地方，像库斯科呀什么的， 嗯， 会有一些当地的餐食。 嗯， 那他们当地有一种餐，哎， 能忍吗？ 两种餐，我觉得， 哦，表情告诉了我们有一点点内容， 有点不太好接受， 哦， 不好接受， 有点可爱， 可爱， 豚鼠肉是吗？ 对了， 哦， 这豚鼠肉啊， 哎呀， 他们说印加当时的只有帝王才能够吃豚鼠肉， 哦哦哦，现在 整只的烤豚鼠上来，感觉真的有点点的小， 嗯，是 一个触目惊心， 对， 还有就是羊驼肉， 羊驼肉， 哦， 羊驼肉就跟吃羊肉其实很像， 嗯， 味道的话就像介乎于羊牛之间的感觉， 那还行， 还不错， 嗯。 嗯， 而且没有什么怪味儿， 嗯， 知道吗？嗯， 那就是羊驼还比较易接受一点哈。 那 对， 所以 纯属就特别 纯， 对， 荷兰猪吗？ 比那个大，挺大的一只 哦， 对，大概得有咱们这个一般在饭店里面哈， 嗯， 装鱼那个盘子 哦， 椭圆形盘那么大一只， 就烤着上来。 把它剖开了，那样烤着平拍上来， 你尝了吗？ 我尝了， 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 真的， 味道好极了， 真的很好吗？ 很嫩 ，对，哦，反正就是当地就 一口 ， 对， 就是一口。 当地可能豚鼠比较多，嗯， 哦， 真的 是他们那边，比如说除了这当地的一些肉类的话， 嗯， 像一些当地，比如说西班牙有那种的各种的那样 啊，大巴斯， 对啊，有这种类似的东西吗？在秘鲁？ 嗯，他们对于其实饮食方面呢，没有太多的 比较混合 这种明显的东西。西班牙式的风情东西挺多的， 是吧？ 对， 你们的西班牙。 再有的话呢， 嗯， 就是当地他们会吃一些，因为当地那个土豆很繁盛，所以他们当地有3000多种土豆， 哦， 长什么样的都有。 土豆宴， 长得很像。 形状是吗？ 对，形状各异，有长得像螺丝转的，有长得像圆球的，长得像三角形的，长得像长条的，长得像红薯的，什么都是土豆。 那个 天哪， 土豆这瓜哈，你要螺丝转的削皮多麻烦呀。 那个时候整个吃的别削皮了呗，是吧？ 真的，3000多种土豆。 嗯， 哇， 就是吃的方面，我觉得当地有一种喝的特别值得 饮品， 就是一种酒，就是 Pisco。 Pisco 的一种酒， 嗯， 是一种基酒。那么这种酒呢，当时我还拍了照片， 他们用这样一种酒啊作为基酒去调酒用， 漂亮， 特别的好。 嗯哼， 而且他们这样的一种酒呢，主要是跟酸味的东西配合在一起，跟柠檬啊配合在一起， 嗯， 再加一点点这个肉桂粉， 嗯， 会调成叫 Pisco Sour， 嗯 啊，这种 Pisco 酸这种酒呢还值得一喝， 嗯， 甚至可以值得往回带一些回来， 可以带， 好，可以带一些， 哦， 没问题， 倒是鸡尾酒啊， 太好了， 嗯，咱看这个是喝的酒。那还有一些咱们这个甜品得要吃一吃， 是幸福的感觉， 对，当地的甜品啊我觉得可以不用太多品尝， 嗯嗯， 只要品尝当地一种水果就足以了。 什么水果？ 叫做鼻涕果。 嗯，鼻涕， 吃着铁鼠肉，尝着鼻涕果， 喝着鼻涕果， 喝着高那个 骨科液， 对， 哎呦， 哎呀，哎呀，这 我 简直 他快不起来。 对， 这个鼻涕果呀，长得很像，长得很像百香果 哦， 很像百香果 哦， 但它比百香果大 哦， 好看， 是那种橙色的皮儿， 好看。 然后里边的那种果肉呢，它更加富有汁液， 嗯， 然后那种味道呢，一点都不酸，是甘甜的， 甜的， 特别的好吃， 好棒。 那口感很像百香果嘛， 啊， 他们就称为叫做鼻涕果， 真的很像鼻涕， 甜的百香果， 就是呼噜呼噜的感觉。 嗯， 他们呢不需要拿刀切，而是拿手一抠，壳就开了，把它掰开了以后吸着吃。 哎呀，好棒，你跟百香果差不太多， 而且 但百香果吃多很 酸，对， 很甜很 甜很甜， 特别的好吃。 鼻涕果， 而且随处可见，无论在机场的候机厅你也可以买得到，你在摊上也有，路边也有， 秘鲁果果 都没有问题。 对，果果， 嗯， 特别好吃， 嗯 啊， 鼻涕果， 哎呀，这鼻涕果，嗯，不错， 哎， 就是长得像橙子一样的大橙子， 挺好看的， 对，特别好吃，味道非常好， 嗯。 其实我们小航分享这次秘鲁的经历，它是一个以体验者的角度， 对， 就是行程上我们会能体会到非常的辛苦哈， 嗯， 其实我们要到达一个地方，必须要接受这份当地的考验， 是 这个考验经过了之后，你才能看到美丽的人类文明、古文明的那个感觉哈， 对， 而且航航是每次回来。其实我特别欣赏， 嗯， 记录真的是，我们不求改变生活，我们要记录，嗯，影响生活，这很重要， 内存比较大， 对 对，你 他真的是很有活力的一个人， 是啊，嗯，而且就是把它都整理成文字啊，这些都整理出来，这很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是的是的， 有很多人可能 回来配图音乐， 对啊，可能我在这个路程当中我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哎呀一想我还要把它发出来，我就觉得很烦， 对 对吧， 说你自己吧， 对啊，然后就想什么格式啊之类的，然后又弄不上去，算了吧， 需要有心人在我们节目当中记录一些精彩的瞬间哈， 对， 还有真心人， 真心人， 真心人， 对对对，大冒险， 嗯， 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呈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比如说有以十个人去的秘鲁，也许会有十份不同的游记呈现给我们面前， 没错， 对，啊， 对，航航的这次呢是左右巡航的呈现哈， 嗯嗯， 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呢每天能够邀请的嘉宾带给大家一些关于路上的感受，您能得到一些东西哈，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有意义哈， 没错， 是的，什么见外金城武高宇翔都是我们的互相开玩笑的， 啊， 用心做事的人才是最帅的，对， 是的，来，谢谢我们的见外高手， 对对对，谢 谢，哎，今天好像帅值的增加， 是的是的是的， 颜值又增加了好几个加号， 问问航航，就是最近现在我们录制节目是2018年的一月份哈，你有没有最近的目的地要出去玩了？ 最近的目的地啊，春节期间嘛， 啊， 就是基本上 啊哈， 好好休息休息吧， 啊，休息休息， 首先养生一下， 好好好好，今年呢，18年有没有想？ 18年的话，出行计划我觉得还应该会有一次 远的 瑞士， 哎呀，去了一个最贵的地方， 我觉得瑞士还值得一去看的，尤其呢，如果是男生的话， 嗯， 一定要去看看瑞士这个每年的这个巴塞尔钟表展， 钟表展是一定要去的， 对，然后再滑滑雪， 对对对。 啊， 是， 一定要感受一下， 感受感受。 还有可能的话，可能再去一下， 嗯， 是 国外还是国内的？ 我们都说国外， 国外的部分， 国内的话随时可走嘛， 嗯， 对吧？ 嗯， 国外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再多去一下，那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他还是喜欢这个方面的， 对， 他从来不去海岛，很少去，我看 啊，对，我觉得海岛是 很少去 度假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我觉得度假的时候还是留在我老了以后吧。 好的， 对，趁着能走的时候就多去 走， 多走 远一点。 这他离老还70年呢，早着呢。 是啊， 对，70年之后 不是90年了， 只争朝夕。 我今年才0.1岁， 对，只争朝夕。哎呀，不管去哪儿吧，反正希望航航在2018年， 没错， 都能够把自己心愿的目的地都走完。 达成 心愿，其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带着父母们走一圈， 必须的， 去这种地方 孝顺， 对，一定能够带着他们去趟国外。 嗯， 所以我其实春节期间我在盘算一个事儿，我想带他们能不能够有机会去一趟在2018年刚刚开始免签的一个 地方。 哪儿？ 就是阿联酋。 哦， 在盘算当中 都选的是贵的地方。 是的， 阿联酋可真的不贵哦。 阿联酋其实还可以， 因为这个季节其实那边比较好的季节。做一点点小提醒，就是说现在其实如果去阿联酋的话， 嗯， 先省钱了。 嗯， 二的话呢，酒店可以订一些公寓和民宿，是没有问题。第三的话，机票 民宿了 并不贵，一个人大概航班的往返含税是6000-7000就够。 机票， 比去海南。 比去海南是便宜的， 便宜对。 世界那么大，我们得去看看。感谢我们的同事常小航，谢谢， 谢 谢 小航。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明天再见喽。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